个是体育的世界，这个是球迷的世界，这个是石仔的音乐世界。 晨光熙熙照弯盘，如歌声响震圈， 手下留情左攻右，打个温兔再倒挂金钩。今个星期请嚟资深运动评述员兼大家嘅好朋友石仔石金华，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嗰阵时以你嘅印象所记得啦，即系大约喺你嗰个鱼排啊嗰度好多嘢嗰度咧，大约住咗几多户人家度啊？ 哇，嗰阵时都多噶，几百户噶， 几百户、 啊，即系几百只艇噶咯。 海成个香港仔全部都望出去一望无际噶， 识唔识噶？ 好多都识噶啦。譬如我哋香港仔去到田蛙饼嗰啲，我咪识佢咯。 系 有佢写。 咁派信俾你咁又点咧？你有个地址噶？ 派信咧就通常咧就喺街边度咧。我哋沿住码头落嚟啦，未落码头咧喺街边旁边有啲棚屋喺度嘅。譬如我就喺香港仔大道六号 C， 咁咧就摆一个铁盒仔，邮筒盒仔摆喺度，所有人寄信都寄晒嗰度啊，六号 C 啦。 哦。 我哋就六号知道睇，仲有 冇自己嘅 规矩系啦，有规矩嘅。如果你睇到嗰度有封信系你，啊石金华系你，咁你可能要俾斗钉、俾邮纸摆落个信筒度。 哦， 因为邮差叔叔会收嗰啲 服务费， 系啊，叫水脚费嘅。 哦，嗰阵时 如果唔摆，佢都唔知 嘅。唔摆都唔知嘅， 即系 honor system 嚟嘅。 系， 即 系 好似咧，以前耐唔耐咧，嗰啲报纸档，譬如嗰个侍候婆行出行入去厕所，就摆低个兜喺度， 你咪攞份报纸， 系啦，我咁样噶， 系，系啦， 哇，真系唔讲唔知。 香港即系大道咁，佢一号又 A， 二号又 B， 二号 C， 又 C， 咁一辣直落啊，好多咁摆咗嗰度。佢冇義務派出嚟俾你一家户啊嘛，亦都派唔到啦， 係 咪 先？ 咁你咪埋嚟攞咯，揭開佢有啊，有或者俾豆領啦， 又咁咯， 咁擺落去，大家一個心嘅啫。 你令到我諗起我以前細個住圍村咧。因为有啲人呢佢可能住得比较溜楞啊。咁呢邮差叔叔呢係将啲信溜楞嗰啲啊就摆去村公所。咁然后呢啲人就会走去村公所搵信嘅。咁我哋呢啲曳嗰啲呢好乞人憎嘅。就有阵时有啲新移民嚟咗呢咁佢哋寄可能内地寄落嚟咁啲邮票同我哋邮局买嗰啲唔同㗎嘛。 跟 住哇靓我跟住搣咗人哋嘅邮票囉。我係好衰格系会做呢啲嘢嘅。 唔系话衰唔衰格嘅。我细个时候真系 衰格系会系咁你冇帮佢啦。 我哋都系咁。都系咁啊！ 你两个都咁衰格啦！喂，嗱咁啊，渔民嘅生活咧，我哋讲少少。好啦，咁啊，作为一个喺水上生活嘅小孩子，有咩玩咧？嗱，我哋就喺陆地嗰啲啊，大家讲咗无限次啦。 系 咁啊，渔民子弟玩咩嘅咧？ 钓鱼啊！ 钓鱼、 游水、 玩游水、玩执蚬、玩 系。 其实乜嘢我哋都玩嘅，打波子我哋咪上去街边打波子咯， 上街边啊， 系啦，地下打系， 又走去山边度捉虎仔咯， 虎仔即系咩啊？ 泡虎， 你叫咩？好似蜘蛛仔咁样咧， 金丝猫 啊嗰啲啦，系咪？ 系 冇分别噶，不过多啲水上活动啦。有阵时真系放咗学之后，乜嘢都冇，一除衫就跳咗落海游啫，游完先系啦，吓， 唔系嗰堆水唔系特别混浊嘅咩？ 又好老实，而家去睇咧，成个香港仔，我哋都睇唔到海底。但我哋嘅年代咧，真系睇到海底。 哦，有啲咁嘅事， 睇到海底。 香港吓喺沿岸见到海底嘅奇景嚟咯。 你估唔到香港有鲍鱼啊嘛？ 系 咪？我哋就未鲍鱼大啦。 哦，未落去攞鲍鱼啊？ 未落去。 哇！ 我就跟爸爸去啫，佢未落去攞，我就浸下浸下咁。 咁佢就可以留啲鲍鱼上嚟啦，即系新鲜嘅鲍鱼。 新鲜鲍鱼。 诶，咁样咧，譬如你只船里面嗰个洗手间咧，咁嗰啲 通落海嘅，唔使谂。 哦， 咁你咪游翻嗰啲嘢咯。 系啊。 啊，石仔哥答得好直接啊！ 但系譬如你食完饭嗰啲餸汁都系咁样噶， 照落去。 哎呀， 但系你又游翻嗰度， 咁你冇计噶。 不过你又见到个海底喎， 系啊，系好干净啊，啲水系好干净， 睇唔得， 系有呢啲咁嘅嘢噶啦。全部水上居民，你去边嘅？ 排边啦，系嘛？ 系咪？你排边你都冇玩。 嗰个年代其实啲嘢又唔系话咁。 总之你海边你全部都系排呢啲噶啦， 系 系啊， 冇 冇得變。 哦，真係估唔到。 你話乾唔乾淨咩？泥蚊就啄嗰啲噶啦。 係啊係啊，泥蚊食嗰啲蛋。 但你都我哋都食。 我哋攞翻嚟煲粥噶嘛。係 啊，好粥添啊，仲要。咁樣咧，喺船上面生活嘅小朋友咧，游水係咪真係特別叻？係咪個個都識游水先？ 嗱，我唔敢肯定，但我三四歲已經俾阿媽抌咗落海，俾塊板你啦。你塞游到游游唔到，你咪自己浸親咯。 系 唔会浸亲，边浸亲啫？抌咗你落去，整块板俾你，只手揿住块板，揿下揿下， 拍下拍下吓， 三两分钟你识硬噶啦。 系、所以你而家游水都好叻噶，系咪应该？ 我识游水，我冇话到会好叻。 我识游啫，咁钓鱼咧？ 钓鱼嗱，我哋细个钓鱼咧，去到住棚仔嘅时候，嗰啲棚咧， 棚屋 啦，夜晚就捉只水曱甴， 系 或者鱼丝。勾住个水曱甴就抌咗落去，第二朝起身就掹翻上嚟，有白线啦，有鲈鱼食啊！ 哦， 我最多好好深印象，最多一晚三条白线，两条鲈鱼噶。 哇， 吓、咁好嘅， 但就唔系嗰啲我哋嗰啲，即系而家好有情趣嗰啲咧，即系攞支竿啊，揈出去啊，唔使咁噶系嘛？ 边有咁富有啊？ 即系求其攞，求其攞啲鱼丝， 平个平鱼丝， 即系放纸鱼嗰平系嘛？就 系啦，就系一模一样冇分别。 嗰平嘢就攞去钓鱼啦吓。 弹吉他都用嗰啲饼鱼丝啊？ 系咩？ 依家 讲啊，依家讲 故事。转咗去系我系个啊，好嘢。 喂，咁啊，石仔哥，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啊？ 六兄弟 系你都排第嘅， 我排第四 系，系咪金木水火土金银铜铁石咁样排噶？ 金系我哋 中间嗰个字， 哦，个金字辈系啦， 利发性咁样。 哦，咁你排第四。 哦，咦，咁即系大哥作词就四佬作曲啦。 系啊， 哦， 哦，因为石金你嘛， 系， 系啊， 咁啊。利咩华话利 发 吓， 姓 发 姓华姓 兴 兴， 有一个叫细华添，最细嘅。 哦，咁样样嘅吓，咁啊，你啊同啲兄弟姊妹嘅感情点嘅？ 好噶，我哋感情一流。 可能系咪因为水上人家嘅关系？ 我记忆所及啊，成个家庭六兄弟系我曾经试过同对下嘅细佬可能打过一次交。 系。 嗰陣時幾歲咁大啩？ 嚇！ 打完之後就大件事啦。 係 咁 就掉落海係嘛？ 唔係掉落海，掉落海都好啲。掉落海我一定唔驚。俾爸爸舉起個頭咁高，砰！搭落嚟，搭落個板度搭山魚咁搭。 哎呀！ 搭完之後都真係起唔到身咁滯。咁啊，黃昏俾阿爸稱住耳仔去公廁沖涼。 哎呀！ 咁佢揦住個番簡喺我背脊度慢慢捽，慢慢捽，知唔知痛啊？知。仲够唔够胆打架？唔够胆啦！ 哎呀， 仲够唔够胆兄弟相残？唔够胆啦！ 哎呀， 从此都冇再打。 但系阿细佬咧， 想冇时间，我哋其实根本玩下啫。 唔系，我知我知。 大虾细嘛， 大虾细嘛，我唔啱啊， 就冇掟个细佬。 冇，系我唔啱，系我唔啱。 系 咁啊，爸爸咪好恶噶？ 爸爸唔恶，但系嗰次佢又好怒气，点解要兄弟自己打架？ 我觉得好温馨啊！ 系啊， 搵番简捽翻嗰下好 啊！拍过呢场戏，拍得过。 嗰个咩嚟噶？ 太阳爸爸。 太阳咩色噶？ 红色。 海水咩色噶？ 蓝色。 有人同我讲话，喂，不如同你写本书仔咁好冇？ 我哋呢度边会有人？ 喂，头先你讲咁多嗰啲嘢，嗱，好多嗱，我哋呢度未听过，已经即系唔出奇啦。再下一个代嗰啲啊，更加未听过， 系 咪？即系 呢个系真嘅。 因为咧，嗱，即系我哋细细 时代进步啦嘛， 冇错啦。细细个我哋 嗰个年代嘅嘢， 读社会嗰阵系话香港咧系以前系一个渔港， 系 咁啊，靠捕鱼为生嘅。但系其实老实讲咧，有几多香港人了解啲渔民子弟啊，或者渔民嘅生活咧？ 对， 系啊。咁但系石仔哥头先讲嗰啲，我真系完全冇听过 吓。其实你讲紧香港嘅生活，譬如住公屋，其实而家仲有公屋嘅。虽然有个环境上面可能改善咗好多等等咁样，咁但系都仲有呢一样嘢存在嘅时候，大家想去了解嘅话，可能比较上容易啲啊，系啦。咁但系渔民，你真系冇几多个你认识嘅朋友系。 我谂再过多二三年、十年，连我哋呢啲所谓曾经试过嘅渔民，你哋都唔会想过二三十年，我都六十岁咯，我都冇咗啦，系嘛？我嘅细。 下一代 嗰啲都冇啦，系咪先？系嘛？ 系， 所以再过二三 啱啊！所以今日记载翻呢啲啊，啱使啊呢啲，系咪？嗱，咁啊，即系讲下你嘅读书生活啦，开始。你系上翻岸读书噶啦？ 我读一年班嘅时候开始就住棚仔啦。 哦， 系啊，住棚。 嗰个棚仔喺边度噶？ 喺都系香港仔。 即系而家嘅咩位置啊？ 都系嗰个位置， 即系 都喺桥 鸭脷洲桥附近。 系啦，但系我哋就香港仔呢边嘅。我从来冇住过鸭脷洲嗰边。 系 鸭脷洲个小岛嚟嘅，大家知。 咁啊，翻去喺嗰度就开始即系读书嘅生活啦。幼稚园有冇读噶？其实 冇。 哦， 冇幼稚园读， 即系一嚟就读一年班。 一年班。 系。咁你接唔接到鬼咧？一读就读一年班。 当时都冇幼稚园。可能有幼稚园。但是真係好有錢啊！嗰啲人先入去啦，係咪先？我哋有住由一年班至五年班成績好好噶，冇問題啊。 係 去到六年班嘅時候，由我哋甲班、乙班、丙班咁樣咯。一年班去到五年班都讀乙班， 係 六年班嘅時候升甲班，甲班就成績好， 即係最勁嗰啲啊！ 咁啊接唔上 哦，你接唔上 係啦，我自己接唔上，覺得係一個挫折嚟嘅。對我嚟講，屋企梗係唔知啦，我都唔知我點解差咗咁多。咁但系突然间冇咗个兴趣， 哦，冇。咁结果考成点啊？嗰一年 结果考会考入唔到中学咯。 哦，即系嗰个升中评核试， 系啊， 吓入唔到， 入唔到咪靠哥哥啦。 啊， 咁哥哥周围揾啦，咁哥哥一个同学咧就喺间中学度教， 系 咁啊，摄咗个细佬入去，结果一读两年中一， 系 都系升唔到班。 哦，即系头尾三年啊要读。 读三年中一， 哇， 估都估唔到啦！ 三年中一，点解会咁大件事呢？ 诶，嗰阵系英文中学， 中文中学 吓， 但系点解突然间有个咁大嘅 落差啦？ 呢个古仔好听 吓， 我都觉得好听。入咗中学之后，正正常常你读啦，系咪先？唔得咪两年都升到啦啩？去到第三年嘅时候咧，都系升唔到嘅时候咧，个校长啊，你继续喺度读啦，我俾你升班啦，冇问题嘅，我俾你升班。咁我屈指一算，你咁样要我升班两年一年两年一年， 咁中二又三年咁啊，大件事。 廿岁先中学， 三年之后又三年， 五岁啊，不得了啊，即系唔读啦。嗰两年你估我做咩咧？ 系 入到去之后咧，要拣课活动，我竟然拣咗一样嘢，我自己好中意。我从未接触过 吓 ，tuba 即系咩 ？tuba 即系低音大号， 系 入咗嗰间学校嘅管乐团低音大号。咁三个月之内咧，代表学校参加校际赛攞第三名。 单人啊？ 唔系成队嘅，成队攞第三名。我所谓嘅我嘅正统音乐 吓， 同埋严肃音乐就系嗰两年之间培养出嚟嘅。 就系方温嘅时候啦。 方温 临第几次啊？临第二次。 嗰两年啊。嗰两年我都 keep 住玩嘅， 基本上都唔使乜点上堂。朝头早香港仔去到西营盘上堂，大约六点九至七点钟就到啦。佢又好好喎，个音乐老师你自己落去乐器室度自己练习啦。咁我竟然练到咧，基本连上堂嘅时间都唔记得嘅。咁若然真系要揾失踪嘅学生，佢老师会去留落乐器室揾到喺度噶啦。就系嗰两年嘅日子就咁样过啦。 哦，其实系因为你不停挂住吹个乐器，所以你唔上堂就读书啫。 系啦，系啦，去到第三年嘅时候，唔好搞我啦，唔得啦，我唔掂啦。如果我继续喺度咧，廿五岁毕唔到业，系咪先？ 我嗰阵时嘅唯一嘅印象就系喺街边出殡嘅时候咧， 哦， 吹嗰啲滴打， 吹嗰啲滴打，其中有一个就出拿住我，唔通我大个之后我唔会做嗰啲啊？ 系咪唔同嘅系嘛？ 系一样， 一样嚟噶， 冇分别啦。 即系 tuba 同锁立系一样嘢嚟噶。 No， 同管乐， 管乐， 即系以前喺街度出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即系以前喺街度出殡系要有个嗰啲旗号嘅， 系。唔係一個，係成隊嘅。 係係。 出殯嘅時候要遊街噶嘛。 哇，咁勁嘅。 係。 我哋細個時候咧出殯， 漁民嘅時候， 漁民出殯都咪香港，或者係本身嘅人出殯，嗰陣時唔興去殯儀館噶。 嚇。 過咗身之後一段時間咧，就攞翻嚟， 係 喺屋企附近揾一個街邊， 係 將故棺木擺咗喺度，任何嘢都喺街邊嗰度做噶啦。喺嗰段時間裏邊咧。哭丧又好，乜嘢都好，都喺嗰度做晒。咁多数有钱嘅人家咧，一系咧就请人打斋，一系咧就请队呢啲咁样嘅 管乐队， 系啦，喺度送行，送佢上山。系，你或者你哋而家你哋可能未见过，但系嗰阵时就系咁样噶。 哦，用西洋乐器喎，真系 一队啦。嗱，你唔用西洋乐，你咪用锁立 咯， 都有嘅。 咁即系而家我哋喺殡仪馆见到嘅嗰啲，其实系 minimize 咗好多，即系成队嘢系少咗好多 member。 少咗好多系啊！嗰阵时廿几个人喺度， 哇， 着晒军服喺度送殡，就系咁送殡。 哦，咁啊， 系个殡葬就啊，搵嗰啲人送。 所以你就攞起支 tuba， 你就谂下，以后第时我咪做呢啲嘢。 唔通我做呢啲系咪先？不如讲唔好啦，转啦。 但系褪翻前少少，点解你对呢支嘢情有独钟先？ 又好老实，去细个嘅时候，其实对音乐咧系有啲咁多反应。 你边度听翻？喺边度听到咧？就是、海浪声啊！ 喺个海浪声嗰个 海浪声听到啦。我大哥哥，我三哥哥，佢哋都系比较中意音乐嘅人。大哥哥我听讲佢哋咧都有参加个合唱团嘅，咁啊翻嚟咧，我哋都喺细个时候未正式接触音乐时候，都听到佢哋咩台湾咩幸福男声合唱团啊等等诸如此类。三哥咧就 B G S 啊 ，Johnny Livingstone 啊嗰阵时嗰啲歌啊，我记得细个嘅时候见到嗰啲唱碟机， 系 好似旅行碟仔咁啫，细细嘅啫。摆几嚿电，咁啊摆只碟落去，偷偷地咧就开嚟，我哋就听佢啲歌。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ut yes, you cry, come first of May. 其实几岁呢未正式入中学的时候呢都是很喜欢那样东 西。 不过你中意啫，你冇機會接觸嘅，你冇機會去參與嘅， 係 嘛？哥哥佢哋讀緊中學啊嘛，哥哥讀中學都係好辛苦㗎， 朝头早由香港仔四点几钟起身行路去湾仔读书噶， 哇！ 每天都咁行噶， 翻学放学又系咁行， 放学咁样行翻嚟噶，每天都系咁 样。香港仔行去湾仔， 所以点起身？ 嗰阵时冇车嘛，边有车咪行咯，行水塘咯，行上湾仔公园行落去。 我咁样行添啊， 系 中间嗰段路啊， 香港仔行上香港仔水塘，行湾仔公园落去下边， 跟住就落翻去下边就皇后大道。 系啊，皇后大道东 系啦，即系嗰度 湖中大厦嗰度。 系啦，我 合和中心嗰度， 哇！ 行到出去湾仔海边读书咯。 嗱，湾仔峡嗰条斜路咧， 系 即系喺合和嗰度后边捐上去圣雅各福群会嗰度。 系啦，冇错， 嗰条斜路咧就唔系一般人行到嘅。 啱， 我哋平时咧如果撑上去，即系起码都停翻十零廿剂先上到湾仔峡公园，即系金道警察博物馆下边嗰度啦。 冇错啦， 吓 就系嗰度。 但系你个人都行得住， 日日都要行一转。 所以你哋啲身体好好咯。 我哋细个都系要咁样行出去 嘅。不过你行个西营盘都唔简单啦。 我嘅翻学嘅时候咧，每日有两个半噶啦。 哦， 有五毫子嚟搭车，一两毫半子去，两毫半子翻。 哇，真系好大件事啊！ 你阿哥真系好 fit 喎。 系啊，细个就 咩住书包啊，咁样 系 咁啊，因为咁样咧就开始接触咗呢一个叫做咩话，叫做 tuba 中文叫咩话？ 低音 低音大号， 低音大号，你自己有冇拥有？知噶， 我冇， 即系一路都系翻音乐室玩嘅啫。 系翻音乐室，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嗱，即系嗰啲就牵涉到嗰啲古典音乐啊、睇谱啊， 冇错， 就嗰段时间识啦。 嗰阵时识啊，嗰阵时学啦， 咁啊培养咗你对音乐嘅兴趣咯， 叫做系啦， 系，咁你后来又点样咧？嗱，你头先讲到就话咧， 第二头嗰两年就喺呢间学校做呢样嘢，第三年我唔喺呢间学校读啦嘛， 哦，你转咗， 系啦，我冇机会接触咯， 吓， 咁我咪去另一间学校啦， 因为嗰间学校要你廿几年先读完啊嘛， 系啊，去另外一间学校嘅时候咧， 咪读中几先， 中一， 又 系 我 新再嚟， 咁你都有机会廿五岁先中学毕业， 又系啊， 但系入到嗰阵时去读中一，去到第三年。中一，人哋到太平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引，搬个汽修之南。我读嗰啲，我读咗第三年咧， 所以好劲啦， 眯埋眼都识念啦，系咪先？ 你呢首咁熟嘅系咩啊？ 愚公移山， 系啊系啊系啊， 哎呀， 系啊， 你真系，我唔识啊呢啲， 系 咪？咁所以读到上去啦，慢慢 系咯。 咁你音乐嘅仕途又点样发展落去咧？ 我过咗嚟第一年中一， 系 就学校有音乐比赛，啊！我都想，不过但我冇理由揸住个 tuba 上去吹乜鬼啫。 同埋你学校冇噶嘛？新嗰间系嘛？ 冇噶， 系咯， 亦都冇噶。 系咯，系咯， 系咩？咁咧，我就问表哥借个吉他， 哦， 学一个星期， 系 学四个 chord， 跟住咧就上台 country roll。 系哦 ，take me home 啊！哎呀，搞掂咗啦， 攞冠军， 系啊， 自弹自唱， 系， 哎呀 ，G chord、D chord 啦，B minor、C chord 啦， 系啊 ，C chord 系啊，系最基本嗰个啊嘛吓， 我跟住就搞掂咗啦， 跟住搞掂咗， 哦， 搞掂咗之后就继续玩 吉他啦， 系 即系开始就转玩吉他啦， 开始转玩 就结下咗你同文哥嘅即系不解之缘， 系啦，15岁到咧，14、15岁到。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In the morning hour, she calls me. The radio. 呢一首啦 ，Sean Denver 嘅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转头翻嚟嘅就有石仔前辈啊。 指挥中心据报会暂时搬到科威特。澳洲山火威胁持续，因应预计当地气温在今个星期后期再度上升，消防员把握近日稍凉的天气，加强控制火势的防火线，以防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火头再次融合。这一场已经焚烧超过四个月的山火，波及过千公顷土地，近2000间房屋焚毁，数以千计民众无家可归，同时面对断水断电的情况。总理莫里森说，这一场山火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政府昨日斥资20亿澳元成立新的火灾善后部门，并同多间保险公司洽商，将会向灾民赔偿的金额增至7亿澳元。山火至今造成25人死亡，莫里森早前表示火灾或者会维持几个月，善后工作需时两年。天气方面，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hu again. 今日呢，蕭叔想讲呢一个呢好英式嘅发音，一个好英式嘅响音。咁大家跟蕭叔读一个字 ,early,early,early,early,early 即係我好早嘅意思啦，或者我会见到譬如话 early bird 啦。咁你发觉呢个音 early 呢，同我哋好广东式港式英文嘅 early 呢是有啲唔同嘅，我哋香港人通常咧系 early， 即系好似勒骨个勒啦，或者电锯个锯啦，咁我通常会嘅。个发音个分别喺边咧？听一次咯，英式嗰个系港式嗰个系最大嘅分别在于咧，我嘴唇咧系咪好突出？如果我嘴唇系原地突出嘅话咧，就变咗咁就系我哋广东话嗰个音。但如果英式英文呢，嘴里面嗰个动作其实冇分别嘅，只係我收返埋个嘴唇，个嘴唇嘅动作係 neutral 嘅，冇做任何嘢嘅 ,ok, 唔使得出嚟嘅，就咁咁我就可以读 early,ok,early bird church girl, 亦都係。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今个星期请来的特别嘉宾，资深运动评述员石仔石金华。 嗰阵时弹咩歌多咧？即系除咗话《Take Me Home》之外， 其实咩歌都弹。 啊， 细个嗰时候喺屋企真系 扭起咩歌就弹咩歌，听到咩歌就弹咩歌。阿 Sam 嘅歌我又弹乜嘢歌，总之样都弹。弹到阿妈话唔好再嘈啦，都系要弹。 系系， 佢听粤曲嘛，系咪先？ 西洋嘅， 咁你都可以搞乜嘢？你可以摸索到嘅，你有嗰种 sense 咧，你咪整首《帝女花》吉他版俾佢听咯。 总之乜嘢都玩，玩到佢。台啦，OK 啦， 系， 得啦，得啦，得啦， 系，咁你系咪头先你话咧，即系嗰啲鱼丝啊，就攞嚟怼翻上我吉他度啊？ 我第一个吉他 系 真系垃圾房执到， 系 钢线吉他 mini 吉他仔， 系 嗰啲钢线都断啦，系咪？咁啊，将嗰个吉他柄嗰个弦痕咧， 系 拗阔佢， 系 搵啲嘢拗阔佢，系跟住用唔同磅数嘅鱼丝咧摆落去。 哇，好醒啊！我仲谂住，诶。求其一瓶鱼丝摆落去， 唔同磅数鱼丝， 好醒啊！ 两磅 有粗有幼， 五磅啊，八磅啊，十六磅啊，啲鱼丝摆落去。 哦，咁你自己再吞啦， 咁啊吞啦， 你自己听咯， 系， 哇，咁劲啊， 系，仲玩， 但系准嘅，准，哇，好犀利啊！ 但系准之中咧，佢始终冇佢哋嘅质量咁好啊。 系， 你基本上你玩完个零钟头之后，你又再吞噶啦。 哦， 咁但系我想问咧，少少吉他问题，即系而家咧，你知有好多电。电子嘢帮你咧，吞翻正啲声噶嘛？咁但系你哋以前系用乜嘢嚟吞啊？ 嗱，有一样嘢叫 absolute pitch， 绝对音准。 系 有啲人天生系咁样嘅，你虽不中，但系好接近。 远啊，系啦。 第二咧就系咧，我执起个口琴咧都识吹噶啦。咁口琴咧 ，do re mi fa sol do 就又喺度噶啦。咁用口琴去吞咯。 哦， 口琴个音系唔会变噶嘛？ 哦， 系咪？佢里边。嗰塊黃片咧，個震盪頻率咧係唔會改變嘅。 係 咁，所以咧用口琴 tune 就最好。後來之後當然有音差啦， 係係 係嘛，音差都係 仲煩啦，係 啊，靠震盪啫。係 係係。 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喎，口琴咧好易搞，我一執起就已經吹。幾年之後我先發覺，原來我吹口琴嘅方法同正統嘅啱啱調轉 嚇， 因為我冇學啊，高低音兩邊到而家都係調轉咗嘅 嚇， 但係你吹到嘅。 冇分別㗎，係即係話有人揸左手吉他，有人揸右手吉他，我冇人教過，我咪倒咗轉咯。 係 倒轉之後，到而家都係倒轉咯。 咁得意啊！即係人周圍講石仔調轉咗啊，支口琴。 有人細個，如果有人咁樣同我講咧 ，OK 啦，咁我而家唔會錯啦，係咪？但我而家你叫我改，我又唔想改喎，我都 慣咗啦， 慣咗啦。 喂，你究竟識幾多門樂器啦？嗱，又低音大號， 我話俾你聽，低音大號、小號、長號、長笛。口琴、吉他，都真系好多 啊！你系真系中意 嘅，我唔系中意，喺一段时间里边，我必须做呢一样嘢。我都讲过，我转咗另一间学校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读书，可能个校长都会有啲觉得呢个人啲怪怪地， 系 佢好俾好多嘢我尝试。去中三嘅时候，佢曾经同我讲句说话：，你到中五嗰阵时咧，毕业咧唔好走啦，我喺度俾个份工作你。 哦。 自你中一开始佢已经知道你 系啊，中三佢同我讲呢句说话， 非迟中物 系、啊就是、啊，中三佢就俾讲咗呢句说话俾我啦。咁见果我毕咗业之后咧，有一个转折之间，真系翻去佢嗰度做，喺翻呢间学校度做。咁、一做就做十一年。 哦， 吓， 我咁耐啊， 系去到90年之后，我有一个 先至入 TVB， 有一个意识就系话，如果一个人咧做一个教育啊，好多时我哋都话。同啲细路仔讲，我哋以前读书都唔系咁嘅，衰仔又打靶。 啊、 我哋以前读书边系咁噶，衰仔又打靶。咁嗰时我曾经有一个谂法就系、是，真系唔系咁嘅。我同佢相差三年，我教佢乜嘢都好近似佢。到我同佢相差15年嘅时候， 哦、 真系唔同嘛，系咪先？我到30几岁，去到40岁嘅时候。教过12、13岁嘅，我真系同佢讲，我以前读书唔系咁嘅， 系 咪？咁嗰阵时我就有个决心啦， 即系嗰阵时开始闻到阵味吓、啊，即系第时咁样教落去长久以嚟， 我都唔系教书，我嗰阵时做个职员 嘅 啫。 哦，你做职员嘅， 系做职员。咁结果的起心肝，真系转全职出去电视台啦。 哦，就咁解嘅。 但系即系全职之前，我当然啦，用节目我系兼职噶嘛， 系 啦，做咗2年，咁我对嗰样嘢有啲咁多了解啦。去到90年嘅时候咧，有机会俾我去体育组做一个个零月嘅实习。 做義工，咁之後我先至咩？ 先至求埋世界啊！ 先叫上位，咁但係都要人肯請我先得。 哦，喂，嗱，褪翻前少少先。嗱，你即係識咗咁多門樂器啊，咁你喺中學有冇啲咩豐功偉績同大家即係咁演到曬兩嘢啊？ 除咗啲咪空嗰嘢攞咗個冠軍之外， 喺學校我哋嗰陣時嗰間學校，我轉去即係第三間中一嘅學校咧。是一间教会人士自己办的，冇任何津贴，冇任何资助， 是 一个教堂，一等 building， 一等 building 旁边咧就有一个礼堂，就系咁多嘢啦。咁当我入去做嘅时候咧，第二年呢、這个校长咧就出现，咁佢由美国翻嚟，直谷嗰边翻嚟嘅，即系嗰阵时嘅香港系一个好贫乏，文化各方面好低嘅样。我都见到佢系好勤力嘅，咁所以佢俾好多嘢我做，俾啲咩嘢我做咧？譬如我学打字。 系， 咁佢俾啲高年班嗰啲差遣卷啊、试卷嗰啲帮手打啊，嗰啲诸如此类。 好中好锡你喎， 咁我肯做啊，我都系肯做嘅。咁啊，喺度做。去到我中五毕业之后，咁有个古仔。妈妈咧就喺我毕业之后嗰星期，佢俾4000蚊我。 系， 个仔咁多个之中咧，你都系算系最渣个。 啊！ 读书乜嘢都唔得，嗱， 你一生人，哎呀，最叻奖励下， 系啊， 俾4000人你， 系啊，全家个个都冇啊，系得我有，我嗰时900蚊人工一个月咋， 系 系啊，佢俾4000蚊我，佢话呢4000蚊你要嚟玩，要嚟搵嘢做，要嚟搭车，要嚟读书，乜嘢都好，你呢一生人只得呢4000啫。 哎哟， 咁我就约咗4个同学， 吓， 一人夹4000， 系 开间铺头， 吓。 估都估唔到啊！ 搞咩啊？ 体育用品铺 咁得意啊！ 估唔到你音乐、体育，跟住仲有商 业系啊！用品铺， 中午嗰时中午啫，系咪 啊？ 即系仲未入嗰间学校教嘅， 未，就系暑假嗰段时间啫。 系 咁，四个人开咗之后咧，又好生意，一个月 喺边度开啊？ 香港仔 系 喺条冷巷里边。 诶，买啲咩咧？多数都 体育用品咯， 即系羽毛球拍啊， 羽毛球拍穿线啊，波鞋啊，我仲记得。飘马有个 model 叫 Argentina 嘅， 系 Adidas 有只跑鞋叫 Rome 啊， 系罗马， 系 最 hit 嘅牌子系咩咧？嗰个年代 嗰阵时都系就系呢啲咯，就系呢度 嗰啲咩 Diadora 系咪嗰啲啊？有冇 Diadora 我哋细个嘅年代 有冇有 Saki 啊？你嗰个年代 有 Saki 啊 ，Saki 嗰啲系啦。咁佢都做，咁去到过零月之后啊。屋企嘅生意好，但系个校长唔放过我，咁就隔日每日食饭时间就嚟，唉，俾佢哋搞啦，你翻嚟咗啦，俾佢哋搞啦，你帮我手啦咁，去到九月就，唉，算啦，我都翻嚟啦。 哦，如果唔系你可能今时今日就系搞嗰啲马拉松啊，激嘅 sport 啊嗰啲， 乜嘢技咧咩？ 系啊， 系咩技啊？ 花园街 系啦， 花间铺头18间都系你噶， 可能系都未定。 我真系觉得自己嘅选择系十分正确，